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说北新桥的传说。北新桥啊，就是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西端，交道口东大街的东端，东四北大街的北端，雍和宫南大街的南端汇合的那个十字路口。哎，地铁五号线这有一站呢。北京民间啊，一直有北新桥锁龙井的传说。那么关于北新桥的鬼故事呢也很多。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些个传说典故啊？这个桥到底有没有啊？那么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说了，北京城是八位哪吒城，哎，高粱赶水。北新桥的传说就是这一系列故事的第三回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 北新桥啊，还真是从桥演变过来的地名，跟天桥一样，天桥真有一天桥，后来是拆了。王府井真有一个王府井，这井现在还看得见，还有，就在王府井那个步行街的北端嘛。那么在清代呢，北新桥这个地方的石桥还有，那就在啊东直门大街呀、啊、与交道口东大街的结交处，它是这个南北方向的桥，从东四过来的人要到雍和宫，那必须越过北新桥。这北新桥在北京出名呢，就是因为刘伯温、姚广孝锁龙的传说。在这个各种传说的版本当中啊，有的说是这个刘伯温干的，是道士；有的说呢是姚广孝干的，啊，是和尚；还有的说呢他们俩一块干的。可您要侦查历史啊，这刘伯温呢比姚广孝啊大100多岁。那么咱们今天说呢，就说他们俩人一块干的。和尚道士一块儿，咱们和谐嘛，对不对？到底这北新桥到底怎么来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您听我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。 北京民间一直有北新桥锁龙井传说，网上也列为北京重大悬疑事件，并且有关北新桥的鬼故事实在是太多了。看到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首先都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口井和铁链。那这些典故和传说，甚至是鬼故事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那座桥到底有没有过呢？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北新桥的传说。 北新桥啊，那是在朱元璋当皇上的时候啊，天下安定了，朱元璋啊做了个梦，说这个龙公龙母啊把这个北京城的水啊，哎，全都给弄走了，结果呢高粱去赶水，哎，结果把这个苦水这水篓子扎坏了，所以北京呢竟是苦水，甜水那就留在那个玉泉山附近了。哎，这就是啊高粱赶水的传说， 这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过。那么这个高亮呢，一枪扎破了龙女变的水篓之后，这龙婆呢就带着受伤的龙女儿逃到了山北的这黑龙潭，就在那儿呢就安家了。到现在这黑龙潭里啊还有一种能撞石头的小鱼儿，相传啊这就是龙种，就是龙婆的这子子孙孙。那么这高亮扎破水篓以后呢，就惹急了龙宫，他带着波浪滔天的大水追赶高亮，最后被高亮在西直门外淹死了，就留着地名就是高亮桥。龙王这口气呀可总也咽不下去，可又惹不起刘伯温怎么办呢，就带着龙子还有龙子那一肚子甜水啊，怎么一肚子甜水啊，龙子也变成一个水篓了，顺着玉泉山的泉眼就钻到地底下去了。所以玉泉山的水那又多又甜，为什么好，那北京城的甜水都在那儿呢。龙宫心里想，刘伯温呢，刘伯温呢，啊，我身为龙王我惹不起你这牛鼻子，那罢了，惹不起我躲得起，可这八辈哪吒北京城你总有个修完的时候吧，修完这城你刘伯温一走，嘿，那个时候啊那就得听我老龙的了。这龙王啊龙子啊，哎，就在地底下的泉眼里头就跟那儿一眯，跟那儿忍上了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一月两月，一年两年，这八辈哪吒北京城终于修完了。刘伯温一瞧城修完了，自己可以交差了。哎，忽然他就想起啊这捣乱的孽龙来了。他一琢磨，这孽龙保不齐啊，我要一走他又来捣乱来，这可不成。要是要有这姚广孝，要是这姚广孝跟这坐镇那就不怕了。可他当和尚去了，这怎么办呢这个。于是啊刘伯温就去找姚广孝，就在西南城外的一个庙里找着了。本来一这么一说，刘伯温就说了，这八辈哪吒城这城图那是咱俩人画的。我回去交差的时候呢，我就说这北京城啊，哎，也是咱们俩人修的，你还当二军事怎么样，你出来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呗。姚广孝也很高兴啊，哎，就答应了。刘伯温打点行囊带着随从就离开北京见皇上交差去了。那位说，怎么离开北京？是啊，朱元璋在南京呢，那会儿南京是首都，非得到了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燕王扫北，哎，这之后才北京，这才作为都城才定都呢。这龙宫一听，怎么着，刘伯温走了，他带着龙子顺着地下的水道就往北京这边就过来了。父子俩来到北京底下一瞧，这有一处海眼，好啊，顺着这就往身撞，撞出海眼呢，水淹北京城都是我老龙王的，我就报了仇了。可不料想啊，非但没撞出去，这龙头上还撞一大包，感情上边有阵物。什么叫阵物？反正就有个东西，甭管是什么东西，跟这一阵专门能阵这龙王，在北京老话里这叫阵物。呵，龙王爷生气，这儿有啊阵物，走，咱找别地儿。顺着底下的水道又找，哎，又找一海眼往上撞啊，当又一疙瘩。龙王一想，这不成啊，这个啊，脑袋到时候我撞好些疙瘩，这算怎么回事啊。他们啊恨透了刘伯温了。这一天走到北京城的东北方，又瞧见一处海眼，这龙宫带着龙子，儿子撞一撞试试。龙子说，爸爸，您别让我撞，您撞去得了啊，别我撞，你瞧我这脑袋上还有好地方吗？啊，是啊，您瞧我这脑袋上也满了，不是，咱爷俩一块撞得了。俩人往上这么一撞，没想到啊还真就撞出来了。这个地方是哪儿？正是咱们现在北新桥这个地方，当时也没有桥。龙宫龙子撞出海眼以后，哎，变了一个老头一个小伙子， 俩人带着水就上来了。您想海眼里的水那能不厉害吗？这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北新桥一南一北一东一西，这全成大河了。附近老百姓哭天喊地，慌忙逃命啊。哎，唯有龙宫跟龙子这老头啊，跟着小伙子在水皮上踩着走，呵，走来走去洋洋得意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姚广孝怎么收拾这孽龙啊？咱们啊待会儿再说。 北京民间一直有北新桥锁龙井传说，网上也列为北京重大悬疑事件，并且有关北新桥的鬼故事实在是太多了。看到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首先都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口井和铁链。那这些典故和传说，甚至是鬼故事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那座桥到底有没有过呢？时时到来话北京，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北新桥的传说。 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咱们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跟大家说老北京老故事北新桥的传说。刚才啊，咱们说到龙宫跟龙子由打北新桥这地方撞出了地面，那北京城就发大水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早有人禀报了二军师，就是姚广孝。姚广孝一听，嘿，心说刘伯温呢牛逼贼啊，你还真有两下子，你还真料到了，嘿嘿，得亏我姚广孝在这儿啊。姚广孝换好了衣裳，拿把宝剑飞快的就向北新桥这跑来了。到北新桥拿剑这么一指，这水就止住了。他也永身一跃，也跳到水瓶上了，大喊一声，孽障，你还敢发水淹北京城啊？让你瞧瞧二军师的厉害。龙宫吃了一惊啊，心说这刘伯温不是走了吗？这怎么来个二军师啊？一瞧这二军师还真不软，他宝剑这么一划了，这水就不涨了，我们得小心的防备他，拿出全身的力量来，得把他打倒，得把这小宇宙得调动起来。感情龙王爷他们爷俩没事啊，也净看圣斗士。他对龙子使了一眼色，父子俩各自亮出一把青龙剑，不由分说恶狠狠地朝着姚广孝就扎来了。姚广孝急驾相还呢，一片冷森森的剑光，这仨人可就杀在一处了。要是单凭一个龙宫啊，打姚广孝打不了，单凭一个龙子呢，姚广孝想要擒他手到擒来，可是人家父子俩联手，这姚广孝就有点吃不消了。他一剑比一剑慢，一剑比一剑缓，眼见呢就要败了。正在此时，就见眼前云光一闪，就听哎呦，那龙宫啊就躺在水面上了，大腿上鲜血直流啊。这事儿来得快啊，不但姚广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龙子也愣住了。不但龙子，这龙宫您别看白挨这么一下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这仨人往四下一瞧，就听有人大喝一声，姚军师快拿小龙，我乃大宋岳飞是也。姚广孝一听，嚯，心里高兴啊，这岳元帅啊都来帮忙来了。他挺剑就扎向了龙子，小龙一愣神儿，就让姚广孝一剑就给扎倒了。岳元帅再找岳飞没有了，哎，连回声都没有了。这龙宫龙子捉住了，南北东西的水顺着海眼可就落下去了。可是这抓住龙宫龙子，姚广孝可为难了，这两条孽龙这玩意儿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不能锁大街上让大家伙看的，这不行啊。这个想来想去，就把龙宫啊锁在北新桥的海眼里了。海眼上边呢修了一个深深的这么一个井筒子，拴上一条长长的大铁链子， 井上呢再修了一座三间大殿的庙宇。庙里供什么神像啊？哎，姚广孝想起来了，帮他拿龙宫的不是岳元帅吗？就供岳飞吧。就在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东北角盖了一座精忠岳庙。可这龙宫呢被锁进海眼之前，他就问姚军师，你要关我一千年一万年呢？啊，毕竟我也是龙宫啊，我什么时候出来呀？我杨广孝说了，我在这海眼旁边啊修这么一座桥，多咱这桥旧了啊，就是你的出头之日。龙王说，那我盼着吧，这几个桥旧了，大不了几百年不就旧了吗？哎，几百年之后对我龙王爷不算什么，我再出来呗。没想到，好，姚广孝损了，亲自提了一个匾额叫北新桥，往这桥上这么一挂。您想啊，北新桥它在北京的东北角，这是占北字儿，这是一个桥，它占一桥字儿，它中间还有个新字呢，老百姓多在一桥哪儿啊？啊，北新桥，龙王爷看不见呀、啊，在海眼里边，哦，这桥还新着呢，我接着忍着吧。那多子他也出不来呀、啊。这姚广孝啊，又把龙子就锁在崇文门那个海眼里边了。龙子也问了，那军师，您关我一千年一万年啊？啊，我什么时候出来呀、啊？我好歹也是龙子啊，我得跟我爸爸那儿尽孝啊。姚广孝说，得了，你呀、啊。多咱听见开城门打点，你就能出来了。打点，这点是什么？叫云牌似的，一敲当当打点嘛。过去关城门就靠这打点，到现在了，咱们说这个敲钟，说这个报时，还得说打点呢，对不对？北京站那又打点了，打点就这么留下的。过去这点是一个云牌，拿这个哎。铁的这个敲击的这个小铁棒啊，打着云牌，这叫打点。龙子一听高兴了，嗨，我明儿就能出来了，为什么一开城门不就打点了吗？他高高兴兴就下这海眼了。其实呢，姚广孝啊命令崇文门以后开城敲钟，哎，崇文门这挂上钟了，把那点那云牌撤了。所以老北京人一说北京城里九外七，皇城四，九门八点一口钟，怎么讲啊？九个城门，八个城门都打点，唯独崇文门敲钟。并且这北新桥北边呢，还有一座镇海寺，据说也是为镇这龙王爷、镇这海眼的。那么北新桥的传说呢，到这儿那就完了吧？龙王也逮住了？没有，北新桥的传说呀，还有好多好多呢。 北京民间一直有北新桥锁龙井传说，网上也列为北京重大悬疑事件，并且有关北新桥的鬼故事实在是太多了。看到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首先都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口井和铁链。那这些典故和传说，甚至是鬼故事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那座桥到底有没有过呢？时时道来话北京，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北新桥的传说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哎，我是徐德亮。咱们呀、啊、继续说说北新桥的传说。刚才咱们说到了，这北京城里孽龙作恶，被刘伯温、姚广孝两位有神通的人压在这井里了。这井非常深呐、啊、有打井口往下看呐、啊、那是冷森森、凉飕飕、黑漆漆、褐蛮蛮，反正就是看不着底儿。这井沿上呢拴着一铁链，这链子呀老粗老粗的了，有打井口一直垂下去，看不见头，谁也不知道井底下拴的是什么。人们都说呀，就在深夜里都能听见那井啊这铁链子响，哗楞楞哗楞楞，也能听得见井里边的水哗哗哗那激荡。夜深人静，这声音听得吱吱的。这岳飞庙里啊，哎，有和尚，这庙里嘛肯定有和尚，有常住的跟这儿，哎，住在这儿的，上香的修行的和尚啊。据说这和尚啊还负责给龙宫喂饭。怎么给他喂饭啊？就是每月呀、啊、给这老龙喂一回米面，把这米面顺着井口倒下去，紧跟着仿佛就有什么东西在里边翻腾似的， 这井水啊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就往上涨。当然涨不到井口啊，但是这情景非常吓人呐、啊，谁也不敢动一动这铁链子。那么人们对这口神秘的井呢，始终怀有敬畏之意，从来也不敢有非分的举动。这种情景一直从明朝到清朝，清朝灭亡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。那个时候军阀混战，北京城也是啊，经常被这外地进京的军阀给占了。具体是谁咱就不知道了啊。据说有这么一个外地的军阀，非要看看这铁链子底下呀拴的什么东西，别人怎么劝那也不成，他一意孤行啊，他军阀嘛，啊，老子有枪，对不对？谁敢不听老子，老子毙了他。没办法，他就带着兵来到这井口，让兵往外拽，看看这铁链子这能拽多长。就见这井边铁链子越积越多，这铁链子还没拽到头呢，就跟拉不完似的。拉出这铁链子呀，有打庙里一直堆到庙门外边。可这个时候啊，这怪事儿也出现了，就这井深处哗啦啦啦啦啦，这水声大得吓人，翻江倒海似的，这水花啊就跟开了似的，顺井口啊哗哗的往外溢水，可把这军阀吓得胆战心惊啊，别拽了别拽了，把那铁剑子全都给我扔回去。铁链子扔回去呢，这水也就慢慢平了。打那儿开始啊，北新桥这口井在人们眼里更神秘了。 哎，咱们前面说高粱赶水的时候啊，说这个龙婆带着受伤的女儿逃到了黑龙潭。这黑龙潭有什么故事呢？咱们下次再说老北京老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给您说北京传说的第四回黑龙潭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关于北新桥的传说啊，有好多不同的版本。下次咱们再说老北京的传说的时候，哎，再跟您说。下边北京小曲儿，咱们来唱一个今日大喜，也是祝福祝寿的插曲儿。好，有请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，我给您唱这段今日大喜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